1963年，麗的影星中文台啟播。 為怕歌裏變咗心，成功的歡呼到處為他聚齊，是他也是你和我。 同舟在狮子山下扯，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 五十多年来，无数多姿多彩的电视节目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资深电视人程乃根邀请历代电视业前辈与听众重温电视风云半世纪。 同舟人世上， 各位听众，电视风云半世纪又同大家在空气中见面。我因为移民的关系就离开了 TVB， 我印象当中有成20多年没有见过今天的嘉宾的。直至到5年前，我在铜锣湾一间咖啡店和两个朋友喝咖啡，我的朋友见到他和他太太和他仔仔入来，就问我认不认识他。我望一望之后就答话，我当然认识他，我还叫了一声他。他窒了一下，在度想我是哪个的时候，我就向他自我介绍，我是程乃根。他就说，啊，程 Sir， 乜是你啊？不是很认得你。是啊，各位听众，当时呢我是受了一个骂的，所以他不认得我就很不奇怪。因为那次的见面呢，我们的见面从此之后就比以前多了很多。对上一次呢，就是个几月前，我们一班相识了几十年的朋友，几十人集合埋一齐聚旧，哇！嗰、那个场面非常之感人，非常之温馨。呢位嘉宾呢，唔单止仍然喺演艺界发红发紫，佢仲不断咁创新，以求突破自己。咁佢系边个？啊，佢就系吕良伟。 嗨，大家好，我系吕良伟啊。 啊，咁啊，吕良伟，啊，你喺童年嘅时间呢，就系喺越南过嘅。咁啊，我对越南嘅印象呢，就唔系好多。我知道嘅咧就是越南菜，我知道嘅咧越战，系啦。你喺嗰个越南嗰度生活嗰个机缘系点样嚟嘅咧？ 我其实喺嗰度出世，爸爸喺嗰度做生意啦，咁我就喺嗰度出世，咁喺嗰度过咗我童年嘅生活。咁我12、13岁先嚟香港，咁嗰阵时我住喺维多利亚公园隔篱嘅，咁啊，所以成日都要踢波啊，去玩啊。咁啊！当时我记得我成日俾啲同学笑我啲广东话噶，因为好有好重嘅越南音啊，咁所以变咗咁啊一路俾佢哋笑，咁我一路去学习咯，咁慢慢慢慢就学到而家咁广东话咯。咁我入到 TVB 其实请 Sir 咧就系我班主任嚟噶，其实我一路都。即系第一次见到请 Sir， 我都觉得呢个主任即系与众不同噶，佢好似睇通我哋每一个学生咁啊！我唔知请 Sir 你知唔知啊？ 诶， 系真噶，因为我觉得你睇人啊，同埋你对人好诚恳咯。喺嗰个训练班嗰阵时咧，我系第6期嘅，咁啊，同阿请 Sir 嘅感情，我觉得就好似即系亦师亦友咁咯。夜晚又陪我哋宵夜啊，咁所以我一路对你都好尊重嘅。 嗱，各位听众，呢、這、一个 opening 就令到我相当愉快噶吓。咁啊，呢位学生，咁佢真系赞我吓。咁啊，老人家系中意赞 嘅。你唔好老啫， 几廿岁咧，即系有啲人赞下我咧，咁我又会活翻去嗰阵时嗰啲回忆咧。就一幕一幕咁出現咗，咁我哋要講好多關於你嘅嘢嘅。 好啊， 咁啊，第一個問題我問咗你，我話你喺越南長大啦，咁到而家嚟講都講緊有幾十年啦。越南俾你嘅印象係咪一個好好嘅地方呢？因為我覺得越南嘅風光如畫啊，氣候都 OK 啊，咁樣樣，你點睇㗎？ 我直頭係有一個愉快嘅童年咯。 OK， 因為我出世喺提案咯，即係唐人區咯，我哋叫，咁就講廣東話啦。 咁去到八九岁咧，我爹哋咧就搬咗屋，我哋就去咗越南人同埋中国人交界一个西贡嗰边一个车站附近嗰度住咯。咁嗰阵时我用咗两个月时间咧，就学识晒全部越南话。我喺嗰度先学噶。咁因为我中意喺街出边玩，我就唔中意匿喺屋企玩。我有五兄弟姊妹噶，咁我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咁啊两个细佬，咁我系中间。咁啊最活跃就系我咧，我每一日我都喺出边，即系同啲越南小朋友喺度玩。咁所以变咗两个月之内，我就学识晒所有越南话。咁我咧我就晒到好黑噶。咁啊佢哋咧就个个都以为我系越南仔嘅。 咁啊，好多個華僑咧喺外國度生活咧，因為佢哋嘅勤奮啊，都令到佢哋嘅家庭好富裕。你嘅屋企屬唔屬於富户嚟嘅咧？ 又唔算係富户，就中挺啦。咁啊，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好細個咧，我爹哋咧就開嗰啲糖果店啊，即係雜貨鋪啊，即係咩都有得賣啊，有啲乾貨啊、海味啊，亦都有啲糖啊啲。咁啊，每一日我翻去都好多嘢食咯，覺得所以好好開心啦、啊、呢、這個童年。咁啊，去到大少少，咁我哋咧搬屋啦，唔再做嗰啲糖果店啦，就做拖鞋嘅生意，即係做啲膠鞋。咁啊，就 OK 喎。咁啊，屋企又有工人啦。咁啊，爹哋有汽車啊。咁覺得幾好喎。咁啊，咁啊，到六幾年嗰陣時，咁啊打仗啦。咁一打仗咧就好緊張啦。咁我爹哋就開始籌備緊，即係點樣翻嚟香港咁咯。咁所以變咗又另一種感覺啦。咁嗰陣時我細個咧就最中意爬上去我哋屋企二樓個天台上邊咧，就睇啲美軍咧就直升機打啲照明彈出嚟啊。咁啊，跟住開槍掃。咁我哋睇到夜晚啲子彈係紅色嘅一粒粒，突突突突咁係咁睇，即係當係一個節目咁啊。細路仔唔識咁啊嚇。但我哋屋企即係父母就好緊張咯。 我直情係越戰當中，你仲喺嗰度？ 我喺度，我喺度，係啊，係啊。 咁即係換句話講，係有可能嗰啲炮彈啊，或者啲子彈啊，會去到你哋屋企嘅喎，係咪啊？ 會 㗎， 有 經過咗， 有喺天空經過嘅。 啊， 就我哋睇到啫，不過就即係離開個市區就好遠嘅。 哦， 但係有一年咧，過年嗰陣時，新年農曆年，我哋喺度燒緊炮仗玩緊嘅時候，突然間好勁，那個串炮仗響到好犀利，就持續咗一段時間。其實我爹哋咧就喺出邊即刻趕翻屋企，咁啊趕曬我哋入翻屋企，咁就話已經越共打到嚟啦，即係打到首都，咁喺個戲院裏邊大光明戲院打，即係槍戰咯。咁樣嗰次咧就死咗好多人嘅，即係喺個街度你見到一車車咁嗰啲屍體咁樣經過咁咯。嗰次咧就大家就感覺到即係要走啦，如果唔係咧，實在係留喺嗰度太危險咁。八年咧，我就同我媽同我一個細佬咁啊，我哋就過咗嚟先咯咁。 咁我又想請教一樣嘢，好奇嘅啫。有好多越南人咧，包括華僑在內，佢翻嚟香港嘅時候，或者去東南亞世界各地咧，佢哋都係逃難咁嘅方式走嘅。咁你哋會唔會都係逃難方式嘅走？或者喺電影裏邊我哋睇得多啦，佢哋個身裏邊咧綁住好多金條啊咁成。你哋個屋企人係咪都係咁噶？ 我唔係。因為我六八年嗰陣時咧就走，我係正式申請翻嚟噶，即係移民翻嚟噶咁樣。因為嗰陣時都六八年啫，七五年先淪陷啊嘛。你講嗰啲情況就係七五年後咧就有呢啲啦，坐船啦、金條啊、全世界周圍去馬來西亞，去好多地方都香港都嚟咗好多船民咯、啊。嗰陣時就，但我就早咯，所以變咗我哋就冇經歷呢啲咁樣，好彩咯嚇。 程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吕良伟。 咁嗱，识得你嘅听众、观众、朋友，包括我在内，我都见到你面上有个疤痕嘅。咁嗰个疤痕嘅由来系因为你好勇斗狠，同人打交留低嘅咧，定因为咩原因留低嘅咧？我哋成日估话你中意同人打交嘅，系咪咁样啊？ 个个都以为系咯， 系咯， 睇我样凶神恶煞咁啊！实在系车祸。 咦，咩车祸啊？ 电单车，我嗰阵时我哋细个十岁到咯，咁啊三个小朋友咁啊揸住个电单车咁啊去游车河玩，结果就失事，咁就三个碌咗落地，咁啊两个晕咗，就我一个起身，一起身就望到自己成身血， 咁啊周圍問人攞棉花，結果就去咗一個救護站，咁啊攞個棉花俾我之後，跟住就十字車車我哋去醫院咁樣咯，其實都幾驚㗎。兩個同學就瞓咗喺地下，咁啊入到醫院，我就喺醫院度等咗三個鐘頭先有人嚟幫我做手術。嚟做手術嗰陣時咧，竟然啊冇麻醉藥，唔知啲麻醉藥去曬前線啦，可能咁係咁隔硬就咁幫我聯針，咁啊聯得麻麻地啦啲手術，你知嗰啲真正醫生又唔喺度，咁啊嗰啲護士嚟幫我聯針啦，咁啊即係係咁隔硬係咁聯啦。喺嗰個時候，我自己又覺得。即係咬住牙根嚟俾佢縫針啦，所以對我嚟講係影響好大嘅。咁我夜晚瞓覺咧，我都仲有嗰個畫面喺度，咁好驚。咁嗰陣時媽媽陪住我瞓啊，咁樣。遇事者過咗大概個幾月到咁啊，拆線咯。哇！一拆線見到個咁大個疤痕，有冇搞錯啊？即係點出街啊？話個好自卑心好重，好驚。唉，咁啊點咧？我覺得唉，有疤喺度咁都奇怪咁啊！行街唔通成日用個手遮住個疤咩？咁啊諗諗下都唔係辦法啦，係嘛？咁啊橫掂都係咁啦，唉有疤有疤咯，咁啊照生活啦，照樣係咁啦。咁樣過咗一段時間，突然間我睇到一段新聞咧，就話德國人原來好中意有疤痕喺個身上邊嘅，咁佢哋冇事咧都會攞把刀咧喺自己喺個面度咧。挖啊，或者手臂啊，割下咁，即係表示自己好 man。我咦啱我咯喎，咁我原來我唔使做呢個動作，我都好 man 咯。咁所以變咗，我反而覺得有打疤對我嚟講係冇乜影響添。 係型啊， 係型噶。而家咧，我睇唔到我面上打疤噶。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啊？ 有少少， 我睇唔到嘅，因為我心裏邊冇咗啦。我亦都好感恩，因為。一般有特巴你好难做好人嗰个角色㗎，即係我哋演戏你会局限咗㗎嘛。但又唔系喎。咁我又演好多啲正面人物啦，譬如达摩祖师啊，六祖慧能禅师啊，释迦牟尼佛祖啊，所以变咗特巴已经系融为一体啦，已经系接受咗佢 OK 㗎啦已经。 咁嚟到香港嘅时候呢，嗰段时间会唔会好困难你嘅生活？ 其實係有嘅。最初到香港咧，就因為我哋走得好倉促，咁就爸爸仲留喺越南，因為好多啲伯母睇住，如果一家人咁樣移民咧係唔得噶，所以要分兩批人走。咁、我同我媽媽同埋細佬，最細細佬走先，爹哋咧就同家姐同佢另一個細佬咧就仍然留喺越南，咁樣佢哋先至俾我哋咁啊出去。嗰段時間咧，我同我媽媽同細佬咧。咁我哋覺得呢，香港係即係個生活變化太大，即係我哋喺越南係住大屋，有車有工人使，嚟到香港呢住一間細屋，仲係租人一個房，嗰陣時我都同我媽媽講，我不如返返去啦，係咪？但我媽媽就好堅持啦，我媽媽話你忍耐下啦，因為越南嗰個生活已經唔安全㗎啦，同埋我哋嚟到呢個新環境呢，你要學習點適應，即係你唔係話每樣嘢都如你所願。你去到一個新環境裏面，唔係要個環境就你嘅，係你自己點樣去融入個生活裏面。你要揾你自己朋友，你要翻學，你要點同啲同學去做成朋友，呢個係最重要咯。咁所以我聽我媽媽咁講嘅時候咧，我就開始將自己嘅心態去改變，去適應呢一個環境，因為適者生存。咁所以我就將啲同學咧，就轉為我嘅朋友。咁慢慢慢慢咁，佢哋接納咗我之後咧，咁我哋出去踢波啊、旅行啊、睇戲啊，各樣嘢玩咯。咁嗰段時間咧就過得好快。咁啊，到等到我爸爸同埋家姐細佬一年後先再嚟到香港，咁樣我哋一家人團聚咁樣。 咁我嘅印象咧。喺訓練班識你嘅時候咧，我都覺得你除咗夜晚嚟上堂之外咧，日頭你好勤力去做嘢嘅喎。 係啊， 咁嗰陣時你係咪孭咗養家嘅責任定抑或點㗎？ 係㗎，因為我媽媽咧就喺73年到咁上下咧就有病。咁咧就我爸爸咧就喺個手袋廠裏邊咧做個廠長。咁咧我就喺手袋廠度幫我爸爸做嘢嘅。因為媽媽嗰陣時每日都要睇醫生嘅，每日都要使錢。 咁我不如咁啦，我就唔读书啦，我出嚟做嘢，咁啊搵啲钱俾妈妈去睇医生啦。咁如是者咧，我就不停喺工厂度帮我爸爸手啦。咁我爸爸见到我，唉，你做啲嘢都冇心机嘅，都唔系，都似唔啱你做嘅嘢嚟嘅。咁佢又唔知点解佢会觉得我咁啊？可能我细个咧，即系我爸爸中意喺屋企请客食饭啊。咁我次次咧，我见到好多客人啊，好多啲阿叔啊、阿伯啊嚟食饭咧，我就喺佢哋面前咧就表演俾佢哋睇，俾佢哋开心啊，玩孙悟空啊，打下功夫啊，咁啊乱嚟，总之就系搞笑啦，咁啊俾佢哋即系娱乐下咯。咁我老豆话不如你去报考 TVB 啦，啊嗰阵时丽的又招生，无线又招生，你试下啦。我唔系啲料嚟噶，算啦。佢话得噶啦，你得噶，因为我爹哋咧就系业余话剧员，咁所以变咗佢又觉得即系呢一行系会好玩嘅，同埋系有前途嘅。以我咁嘅性格咧，系应该会得嘅。咁所以佢就帮我攞埋报名表格，佢帮我填好晒，跟住就嗰日考试嗰日咧就车我嚟无线。咁样， 各位听众，嗱你一定估唔到噶，我哋有咁多个嘉宾上过嚟，有好多个嘉宾报考艺员训练班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偷偷地报咗，然之后先至话翻俾屋企听嘅。但系我哋今日呢个嘉宾吕良伟咧，就系、是、由佢个爸爸同佢报埋名啊，填埋表啊，家姐送佢去面试咁样样嘅。嗱，咁究竟啊，佢考入去容唔容易咧？啊，经过几多关咧？使唔使重考呢？嗱，呢一样嘢我卖一个关子啊，不如我哋听完新闻翻嚟，再听下吕良伟继续讲呢个故仔啊。 好。 1957年，丽的影星成立。1963年，丽的开设中文台。1967年，无线电视开台。1975年，佳艺电视开台。五台山之名由此而起。 风云半世纪， 资深传媒人程乃根同你细说从头。 啊，各位听众，我哋听完新闻，翻嚟继续同阿吕良伟倾偈。啊，爹哋咧就帮佢攞埋报名表，带埋佢去面试。咁究竟佢个面试顺唔顺利咧？咁啊，不如由翻阿吕良伟阿吕讲讲啦，好唔好啊？ 好啊，其实咧我就冇舞台经验嘅。即系我未学过任何表演嘅，就咁去考。咁但我有一个好处就话，我之前考无线咧，系丽的嗰边咧就早无线咧就考试咧，好唔知就早咗一个礼拜，一系早两个礼拜咁样。咁我就去咗丽的考咗一次，咁啊肥咗脑。我嘅即系唔系肥咗脑，系成绩仲未出嚟。咁但我知道我就表现得。唔係咁理想，因為咧佢咧俾我讀一段古裝台詞，咁我就覺得喂你考試都好傻啫，好多第一次接觸噶嘛，你都要俾段古裝台詞俾人考咧，係咪？你時裝我哋都未搞得掂啦，仲要古裝，咁於是乎咧我就有咗呢個經驗之後咧，咁我就去考無線。考無線嗰陣時咧，其實咧我又唔識唱歌，又唔識跳舞，又要演戲，我三樣嘢我都唔識嘅。但佢叫我做嘅嘢，我全部都做咯， 都做晒， 我都做晒。咁啊，叫我打功夫，我亦都打。咁我觉得我打功夫个表现尚好咯。咁啊，其他嗰啲就好认真、好够胆、放胆去考试咯。咁啊，好似跳舞咁，我记得佢哋叫我跳舞，我都跳。因为但我成日觉得我自己跳舞跳得唔好睇噶，唔知点解佢哋觉得我，哎呀你又 OK 喎。咁啊，叫我唱歌，我又系咁唱咯。即系我唔系话怕丑啊咁。因为我成日觉得，当我被逼到去面对一件事情嘅时候咧，我就勇者无惧噶啦。但系你话平时，哎、算啦，冇乜嘢就，哎，费事强出头啦。我成日就系咁嘅心态。但你逼到我冇退路嘅时候咧，我就会发挥我好多嗰啲潜能出嚟。到而家我都系，我成日会逼自己去尝试一啲新嘅挑战，令到自己冇得退路。咁我就会向前迈进一步噶啦， 同埋可以行到一条路出嚟， 系 啊，同埋做咗一啲成绩出嚟，一定得嘅， 一定得嘅。 咁啊，喺训练班里边，因为几千人去招考几十个人，咁成班都系精英嚟噶啦。咁你自己觉得你喺嗰班同学嘅当中，你属唔属于标青嘅一个呢？ 唔属于。 你觉得唔属于嘅咩？ 我觉得唔属于。 我記得我哋嗰個期考試係3600幾人考嘅， 嗯， 收錄咗32位同學， 嗯， 我覺得有幾個同學佢哋比較標青嘅， 嗯， 咁我咧就屬於慢熱嘅，我唔中意好標奇立異啊，我唔係好識去令啲老師啊對我有好感嗰啲，即係。喺呢啲方面咧，我覺得我係比較弱， 就頓啲添。喺呢方面就頓。 我覺得係啊。咁所以表現一般咯。但係我上武術堂咧，啊李家鼎啊，我師傅咧就特別中意我， 嗯， 因為我做到佢做嘅嘢。 係你嘅強項， 係強項。咁啊，係咯。咁所以到我上武術堂嗰陣時咧，考試咧就我做代表咯。咁我打啱個動作就全班加分，嗯，我打錯一個動作就全班扣分，即係咁。係啊，你唔知㗎？ 啊，睇你頭㗎。 啊，係啊，到後尾阿鼎爺就話：，哎，你哋唔使考你哋。 如果佢得，即係你哋得咁樣啊？ 佢教到佢哋其他啲人猛整啊！哎，其他都算啦，唔使教啦，你留位你哋打，你打得啱嘅就加分啦。咁啊，打錯嘅你全部扣分。咁樣咯， 哇！嗰班同學男男女女都曾經俾佢同埋師母一棍一棍勾落去嘅噃，你有冇俾佢勾過啊？ 冇啊！ 你一棍都未勾過啊？ 冇啊！我覺得師傅係即係 OK， 佢俾我錫我，因為即係我真係做到佢要做嘅嘢咯。 嗯，嚇！咁即係嗰啲吊毛啊， 吊毛啊，翻筋斗啊，咩什麼嗰啲全部都得噶啦嗰陣時。我係被逼出嚟噶。 哇，係咁，我仲記得嗰陣時你哋上堂嘅時候，好似喺無線電視嘅天台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最記得印象最深刻就係容慧文。 誒，佢點樣啊？ 佢咧就要佢踩喺個地板上面咧，就打個關鬥咁樣嘅。 係啊。 咁啊，係都做唔到。 嗯。 咁啊，阿鼎爺就好嬲。嗱，我而家我佢揾到一塊木，唔知點啊，木上邊咧有口釘㗎。 咦？我記得喎，咁就 係啊。佢話咧。口釘就喺個木度 ，OK？ 我而家擺喺度，你睇你踩唔踩落去啦？如果你咁你踩落去，咁我幫你唔到啦。咁你諗住一般人有口釘，你根本唔會踩落去。咁你碌過去咪得冇事咯？結果容慧文真係一腳踩落個釘度，哎呀佢先碌過去。咁結咗咪要揾藥箱嚟包扎咯。有啲人又話啊，即係鬧啊，即係覺得鼎爺太過嚴厲啊咩咩，其實。兩睇啦，因為嗰陣時佢嘅師傅都係咁教佢嘅，咁， 嗯， 變咗佢用啲咁嘅方法，咁但係對一個女仔，即係你冇諗到，明明嗰度有口釘，你都會踩落去，咁所以我哋即係呢個功夫堂就好多人就好驚上咯，咁， 嗯， 但係我覺得冇嘢啊，佢嗰種咁嘅方式，你自己警惕啲，你自己融入啲都。OK 嘅，都會接受到嘅，咁係咯。到後尾我哋個畢業晚會，我表演都係表演功夫比較多啲咯， 嚇， 即係咁。 咁就幾十年之後咧，啲大家同學去傾起關於上李家鼎先生嘅課咧，就有兩批人嘅，一批人就覺得係磨練嚟嘅， 係 佢之所以有今日咁硬朗咧，就佢逼出嚟嘅。第二挺咧就會覺得係噩夢嚟， 噩夢嚟係啊，係噶，尤其是女仔女同學個個都會覺得係即係好慘好驚，係啊。 咁嗰啲一個階段又過一個階段，有四個階段 嘅， 你有冇啲危危乎乎嘅階段噶？你會擔心過，咦呢個階段我有機會會過唔到喎？可能井 Sir 嗰關就過唔到，或者邊個阿 Sir 嗰啲關過唔到，有冇呢啲嘅咧？ 我又冇喎，我覺得我係越做越好，越做越有信心咯。即係我唔知阿請 Sir 你嗰陣時你俾分噶嘛，係咪？ 我係睇人俾分， 睇 我哋 睇 啲分交俾我。 但係你睇操行分啊，係咪咧？ 操行係我所有個分係交俾我， 交俾你。 咁然之後咧，我就做一個統計， 統計。 咁我就俾阿劉方剛先生去睇。 哦。 咁我話劉 Sir 嗱，全班嘅成績出咗嚟啦。 係。 啊，邊啲又點樣？邊啲點樣？我向佢報告。 哦。 咁然之後咧，佢就將所有嘅嘢佢思考咗，然之後將你哋嘅畢業嘅考試嗰啲錄影啊各方面睇咗。就同啲監製去商量，咁， 啊， 然之後就決定你哋喺公司裏面嗰個將來嘅前途咁， 啊， 樣，係咁樣嘅情況。咁， okay, 我就冇權俾分嘅。 哦 ，OK，啊，但你係即係 我只係話，這個都唔似係壞人入嚟想話做姑爺仔嘅嗰啲。你知嗰陣時興㗎嘛？ 你係啊係啊，你又金睛火眼啊！我成日 我要睇住啊， 請 Sir， 我覺得請 Sir 係金睛火眼。 及住我哋每一个人，因为你好惊我哋即係有另一个目的入嚟㗎。 係啊，我惊啲男仔。因为嗰时。 所以我觉得你好似差人啊，成日都。 唔关事。 我呢个系咪狱警又话差人啊呢、這个阿 Sir？ 因为唔系㗎。因为刘老师呢亦都通知我刘方刚先生呢，佢就话而家呢社会上面都好多个好靓仔嘅男人。佢都会四周围呢去将啲女孩子呢变咗都做埋壞人啊，然之後賣咗佢哋咁諸如此類啦。喺嗰啲時代係有呢個情況噶嘛。咁、尤其是入親嚟訓練班嘅，邊個唔靚仔啊？當然有啲好有性格㗎啦。咁、我哋都擔心會有啲人嚟有嗰個目的嘅。咁我咪要金睛火眼睇住咯。咁、所以第一個戒掉啦，你哋唔准拍拖啊？記唔記得？ 你我好乖啊！ 啊，你乖，你冇拍拖。 我由頭到尾我都冇拍拖，因為我入嚟係有一個目的㗎。其實 你一定要畢業， 我一定要入呢行。 嗯 哼嗯哼，即系我觉得我俾咁多时间落去，因为我日头要做嘢，夜晚又去上堂，咁我妈妈又有病，咁我觉得我一定要将一条新嘅路要打开，为自己去走一条新路。工厂唔系我想做嘅嘢。 咁喺第三階段嘅時候，你哋出去實習嘅。咁喺實習嘅過程裏面，你哋一定會見到一啲一線嘅男主角啊、女主角啊咁樣嘅情況。你會唔會係喺度憧憬緊？將來我一定會好過呢、這、一個。有冇呢啲咁嘅比喻㗎？ 我有㗎。 有㗎係嘛？ 咁咧，我就第一個做實習嘅，我就去咗拍阿汪阿姐做帝女花。企喺一個宮殿裏面，我做個太監咁啦。咁啊，太監啊，睇佢哋演戲咯，即係一個難得嘅機會學習啦。人哋休息，我都冇休息，我都係企喺隔離睇佢哋點樣拍佢哋啲近鏡啊，睇佢哋點樣感情啊咁。其實嗰段時間我係好開心啊，因為不停喺度學緊嘢，又有錢收咧，有50蚊一個 show 嘛嗰陣時， 好多啊，好多 係啊，好對我哋嚟講好多噶啦嘛。 程乃根主持《电视风云半世纪》，今集嘉宾吕良伟。 我记得我同秋官演大亨啦，做个记者访问佢咯。但我嗰次咧，我个表现就非常之差，因为好紧张，见到 NG 咯 ，NG 咗唔知三四次，我都觉得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咁啊，秋官又好人嘅咁，嗰阵时冇问题冇问题，后生仔系咁噶啦。讲多几次就自然噶啦，咁啊 ，end up 都过咗关咯。咁啊，嗰陣時咧就覺得自己即係要努力學習，因為喺個協場方面咧，自己個心理承受壓力咧唔夠強大，變咗會手震， 口又震， 跟住咧一片空白，咁喺呢一個心理素質嗰邊咧，加強自己，不停要練要講咁啊，去到畢業咯， 嗱。讲毕业啦，呢度咧我就想少少地由我捏住讲啦。嗱，你咁勤力，咁认真，即系人哋喺度已经系休息紧，你仲喺侧边观察人哋点做戏。 系啊， 咁照嘅态度啊，各方面都好好。 O K， 咁但系你嗰个毕业嚟讲，对你嚟讲系顺利啊，定抑或唔顺利咧？ 毕业就毕业晚会都表演啦，大家跟住就派证书啦。 系啊， 咁啊影毕业相啊，咁啊我就合格咯，就 OK， 即系可以毕业咯。 成绩表系冇问题噶。 成绩表冇问题噶。 啊， 咁啊好啦，咁啊等签约咯。 嗯哼。 咁啊唔记得咗等一个月，约一个礼拜啦。咁啊睇，喂，人人有得签约，点解我冇得签约嘅？原来我系被拒绝签约嘅一员嚟噶。 哇，系咪晴天霹雳？ 直头头脑爆炸啦，已经。 哇！ 即系晕咗一晕，摆咗咁多时间落去。毕咗业啦，竟然 TVB 唔同我签，咁我就好失落。咁佢话啊冇嘢嘅，唔签你都可以做下啲特约啊啲嘢。 我边个讲啊？ 嗰啲同学啊，嗰啲咁。咁、我唔系嚟做特约噶，我话。我嚟噶，我要做演员。我话你哋都俾我毕业咯，点解你唔俾我签约啫？系咪？我话算啦，你哋唔识补啊，算啦，咁我走咯。咁我又冇再做啦，我冇嚟啦。咁啊，隔咗唔知两日，一三日，李家鼎打电话俾我，我师傅打电话，点啊？冇得签约啊？我系啦，离晒谱嘅，你唔俾我毕业咪得咯？ 都唔夠班，你簽咩約啫？你 科科唔合格， 係啦，你都唔合格，一科唔合格，你都唔使做啦，唔好科科啦，正常。你俾我科科合格，嗱 yes， 跟住你唔簽我，咁咪咩意思咧？你互相矛盾我咁，我仲坐一輪苦水。阿鼎 Sir， 你係咪一定要想簽先？我師傅擺咗一年時間，你簽咗我兩年，你俾兩年時間，我如果兩年做唔出成績，師傅你唔叫我，我跟你做武行。啊！你讲啊！我系我讲嘅。好，我就翻去同何金莲讲。咁我咪同何金莲讲咯。佢讲完之后，唔知晏昼一话第二日，何金莲打电话俾我。李龙伟，你几时得闲上嚟？我哋签合约啊！咁啊， 哇！几时都得啊！即刻 咁啊，于是乎咁啊签咗咯。咁啊，好多谢啊李家鼎啊师傅。咁啊！即刻打電話向佢報喜啦！話師傅，我已經搞掂啦，多謝多謝咁啊，係咁多謝咁啊，就咁入 TVB 啦。 點解李家鼎咁有牙力嘅咧？嗱，你嗰個分析可唔可以俾啲聽眾知道一下咧？嗱，譬如我程乃根去講聲咧，都做唔到 嘅 喎。 唔知可能都做到嘅，可能得嘅、啊。請 多數 唔好做啫。 我當然我自己知知地，佢係有牙力 嘅。你得嘅。 但係佢點解會咁有牙力？可唔可以講下？ 我觉得鼎爷呢当时呢就拍咗书剑恩仇录。 嗯哼。 呢部戏呢大卖，就佢系动作导演。 嗯哼。 即系佢系有压力㗎。你知鼎爷好有威势㗎嘛。一坐喺度已经即系啲能量场好劲㗎嘛。 嗯。 咁佢又要风得风啦，当年书剑恩仇录红咗系咪，后尾佢同我讲嘅。我同何家联讲，而家咧做舞师咧就150蚊一日，如果你签女良米咧就800蚊一个月，一个月咧就十个 show， 即系80蚊。咁你要签佢啊？一话等佢过嚟跟我做舞师先，你自己谂啦。咁啊咁讲啊，咁人哋谂下，咁啊梗系要签啦，横掂 都要用噶， 都要用噶啦，系咪？你唔用我，我咪走去做武行咯。我武行我都打出头噶嘛，可以系咪？你咪成龙都系咁样，系咪？所以咁咪签咗我咯。咁即当然我喺我心里面，我到今日我都好感谢李家鼎师傅嘅，因为冇佢嘅支持，冇佢嘅撑我咧，我可能人生就会走咗另一条路，我都唔知嘅。 肯定。 所以到今日鼎爷即系有任何事叫我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喺佢身边咯，就咁、是、咯。 哇！呢、這个咁样嘅情分嗬，系好难得。 系啊，同埋刺激到我咯，令我觉得更加系即系要珍惜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机会咯。咁、所以我入咗行大概9个月之后咧，咁我就做咗男主角。 嗱，呢个未有男主角之前嗰9个月，咁你有冇诚惶诚恐、加倍努力咁样样表现？ 嗱，其实咧，我签约之后呢段时间咧，我就每做一个角色，我都喺度钻研紧嘅。 嗯、 一路喺度揾緊呢個角色裏面嘅特點咯，點樣可以令到觀眾覺得我呢個演員演呢個角色係合格啦，同埋有咩出彩咯、即係我成日喺度咁樣去諗成個。咁所以我有一次咧，我就做一部戲叫《的士司機》，菲林組嘅，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吳孟達做男主角。 嗯， 咁咧就講我哋三個劫匪咧，就去打劫的士佬咁樣。 嗯， 其他兩個咧就係、類似武行咁樣嘅，即係唔係真正演員咯。咁啊係我一個演員，即係可以講得對白嘅。我講對白嗰、那個，你坐前面啦。咁我行啦。咁我話、哎，我話你兩位阿哥，因為佢哋兩個係前輩嚟㗎。我話兩位阿哥，你哋唔講我講㗎啦嚇。咁我係你講。咁我走上，我咪揸住把刀，我一上車掹把刀，咁啊對住吳孟達咁啊同吳孟達即係演戲咯。演下咧，咁啊導演覺得，喂，你係佢哋兩個大佬嚟嘅喎，你即係你揸 fit 人喎，你有呢個咁嘅氣勢喎，咁啊，不如你就做埋嗰個大佬啦。我好 OK， 咁我即係演咗場嗰、那個咧，就係吳小雲導演，女導演嚟嘅。咁演完之後咧，佢就好滿意，好滿意咧。咁啊，下一個咧，何康橋導演又係菲林組嘅，佢揾男主角。吴小云又推荐咗我俾何康桥，去演嗰个男主角。 何康桥又系女导演嚟， 女导演嚟， 啱啦。 咁一个小小一 part， 佢唔知半小时嘅呢、這个，佢一小时菲林组啊，但系佢里边咧一小时有两个故仔，我演其中一个男主角。 咁到後來咧，就吳小雲導演自己做一個一小時嘅真正男主角咧，又揾我演咯。我個第一次之警察，咁啊即係講差人第一日離開學堂去執行任務嘅時候發生嘅事件，咁啊揾咗我做男主角咯。嗰、那個係九個月後嘅事咯。咁之前咧，我演好多啲強姦犯啦、啊路人甲、路人乙啦、啊，總之咩咩我哋都演啦，丐幫弟子啊，咩什麼我哋都係演啦。喺嗰段時間咧，其實我覺得我喺度打緊基礎咯。 嗯， 因為攞經驗係其實好緊要咯。咁啊，做完呢個男主角啦，咁就開叫做網中人。 喂，網中人先啊！ 我演一個小角色，就演廖偉雄阿燦。在大陸一起偷渡下來的同鄉，因為他是一個乖乖仔，那我是吃大茶飯的人， 嗯， 我不如這樣，我帶你去打劫吧。那於是每個劇情就講我怎樣帶他去打劫， 嗯， 那就有一場戲就拍打戲，撞落地下的，但撞的過程呢就不知怎樣呢，有張凳呢就砍穿了我頭，就流血爆了缸，那要去伊利沙伯醫院。咁啊，網中人係招振強先生嗰個作品嚟㗎，佢係監製。 監製，嗯。 咁啊，呢頭亂針，外景組咧就 call 個劇務，因為劇務陪住我去亂針，就話點樣女兩位得唔得今晚拍唔拍得唔拍？我哋成組要 cancel 㗎啦。咁個劇務話：你等等啊，而家亂緊針啊，陣先覆你啦。咁於是乎，我亂完針啊行出嚟，佢又話：喂。外景组问你顶唔顶得住，顶唔住就 cancel 啦，因为今晚要通宵。我唔使 cancel， 咁啊成组人灯都打好晒啦，全部咯 cancel 啊！我照去，穿咗头都去。佢话唔系啊，你唔好玩啦，大佬穿头你应该翻去休息。我休咩息啊？去啦。咁于是乎咧，我就去咗拍。我记得嗰场戏系阿霍耀良做导演嘅。 嗯。 咁于是乎呢件事，因为呢件事咧，就引起咗招振强嗰个注意啦。佢哇覺得哇呢、這個僆仔搏殺喎、啊，傷咗亂針翻出嚟都仲繼續開工，果然有責任感、啊。 係咪因為呢件事就埋下一啲伏線呢？ 係啊， 嗱，阿女不經不覺咧，我哋講咗成個鐘頭 啊， 我邀請你嚟多個禮拜啊，同我講埋下集得唔得？因為仲有好多故仔未講嘅，好唔好啊、 哦、？OK， 好啊，好啊， 好嗱、啊，各位聽眾， okay， 我哋下個禮拜再見。